的蹊跷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4号上午9点，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港珠澳大桥全长约55公里，集桥岛隧于一体，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83.5万亿元，负债总额118.5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境外总资产16.7万亿元。24号至本月30号，非遗与设计艺术文化节在北京陶瓷艺术馆举行。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47个，总投资6977亿元。24号起，取得北京市2018年积分落户资格者，可以开始申办北京户口，办理地点为区积分落户服务窗口。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将于今年11月19号至21号在浙江省德清县举行。从11月起，使用动力装置驱动的平衡车、滑板车在本市将禁止上路。北京市轨道交通执法大队表示，将针对轨道交通内骑行行为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回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在下一刻亲手送给你。 王品源小薇，你是否会情不自禁地哼出声来呢？这首娓娓道来的歌曲，小薇在2002年首发的时候曾经火遍了大江南北。旋律和歌词看似是很简单的，但就是这样朴素无华的音乐才更加能够打动人。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艾嘉，因为寂寞。 是要一个我

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四方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已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在2013年一经发布就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李宗盛写了10年。2003年的夏天，李宗盛从台北搬到了上海，也已经2年了。而这2年里，他的工作上没有什么建树，感情也亮起了红灯。46年，2段婚姻，一生事业都在此时模糊不清。这么多年，他翻越了一座座的人生山丘，却发现到头来都是空。毫无疑问，那个时候属于李宗盛的中年危机，当时他决定留在北京，梳理自己的人生，也与时间和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午夜前的十分钟》。 寂寞仿佛也着偷偷出发，寂寞仿佛也着偷偷出发，寻找你的温柔，我的依靠，眉头心头，世界尽头，想你的旅程反复不休，不到终点，不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发改委消息，要尽快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出台相关配套制度和办法，明确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和标准，确保明年1月1号起实施。24号下午，第22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在京开幕。第一届于1997年在北京召开，迄今为止已举办了21届。由中国和冰岛共同筹建的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正在运行，是我国在北极地区除黄河站之外的又一个北极综合研究基地。2019年中考报名将于11月6号启动，报名时间将持续至12号的下午17点。北京市轨道交通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本市轨道内长期乞讨人员，今年联合工作组共劝返乞讨人员20余人，上述被劝返人员全部在户籍地接受帮扶教育。北京市交通委主任李先忠日前在第4届世界大城市交通发展论坛上表示，要加强车位规划示化，推进路侧停车电子收费，严格停车执法。美国航天局局长日前表示， NASA 计划于12月用俄罗斯的联盟火箭向国际空间站运送新一期的考察组。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现在绝大多数的人的工作呢，都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为了那点微薄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但是呢，很多公司却抠门的不行，一点点的压榨着员工。有人说呢，抠门的老板也做不成大生意，而有人说呢，公司节约成本，有的时候在心胸狭窄的人面前就变成了抠门。那么你呢？你见过最抠门的公司，抠门到了什么程度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你蓝色百褶裙下，我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我吻你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那天的星光。你到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

那你见过最抠门的公司抠门到什么程度呢？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你见过最抠门的公司抠门到了什么程度？听友感悟有多远？留言：一个月盈利100多万的公司，端午节、中秋节就一人一个月饼和粽子，看清楚了是一个，而且公司总共就不到30个人。还真的是很能节约成本的，那2-3盒月饼就可以打发全公司了。那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Thank you.

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一些车主认为胎压不合适是导致爆胎的罪魁祸首，这样的说法不完全对。从一些爆胎的案例来看，轮胎缺乏保养、超积浮翼、磨损超出限制值等轮胎本身的问题占了大多数。一条健康的轮胎可承受的胎压范围很大，即便在炎炎夏日的高速行驶过程中，轮胎内部压力达到甚至超过 3.0 磅也是安全的。那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轮胎胎压严重不足，如果低于 1.5 磅，行驶过程中轮胎反复压折，导致了胎壁温度过高，则有发生爆胎的危险。一台建议胎压 2.2 磅的车辆来说，胎压高于标准值1磅是完全没有安全问题的，但如果低于标准值1磅，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有一些有经验的车主所认为的在一定范围内胎压宁高勿低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胎压在较高的状态下油耗是比较低的，反之油耗则会升高，但需要注意的是，较高的胎压还会换来更多的胎噪和颠簸感，同时还会加速轮胎的磨损，较低的胎压换来的是行驶的舒适和平稳，当然油耗会提升一些。这个道理其实和自行车一样的，自行车的胎压高了，骑行者骑起来会轻松一些，但同时也会更颠。只有在正常的胎压范围内，车辆才可以发挥出好的性能，超出正常的胎压范围，无论高低，车辆性能都会下降。有人认为降低胎压可以增加轮胎附着面的面积，可以借此提升抓地力，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那无论是在任何路面上，轮胎只有在正常的胎压范围内，轮胎的纹理才能保持在好的工作状态，提供好的抓地力。那此外呢，在湿滑路面或者是冰雪路面上，也只有正常胎压才能获得好的加速刹车性能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此刻为你相伴。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留学你我他，请找尤美家。尤美家，房山第一家集留学、游学、移民为一体的专业机构，汇聚业内精英，为您提供诚信优质的服务。无论您想增长阅历还是提高学历，尤美家来帮您实现。近期联系尤美家申请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爱尔兰、新西兰，均可获得1000元签约优惠券。联系电话：18813022821，18813022821，微信同号。 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4号线。摘下耳机，想起他的声音。 经典九六九， 是 FM 九六九。 我在北京飞往成都30000英尺的高空，俯瞰云端，想起他的声音。 是谁在敲打？ 我在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莱茵河，